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哎，昨天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伙说啊，这明天周一，明天周不对呀，今天周日明天才真的是周一呢，是吧？这放假放的日子都放糊涂了。 哎，昨天说的是今天，今天说的才是明天。 哎，对对对，这 我也有点乱。 这今天才是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明天才要奋发起来要上班了。 哎， 所以说这个周末的最后一个晚上啊，这您现在此时此刻是在哪儿干点啥呢？是吧？反正呢，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互动过程当中啊，这跟我们也汇报一下您这周末都干了点啥。这反正也算让我们这些经常在这工作岗位上这上班的，周末也照常加班的这些朋友们啊，那个心里寻个安慰吧，精神上的安慰。这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哈。 其实在这儿工作和大伙儿这么一聊天啊，也挺高兴的。哎，这不一定非得出去玩才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在工作里边也能找到乐趣。 这不见得没来上班的就一定开心。 哎， 就比方说啊，昨天我们说了，说那个前两天下大雨，下了冰雹，车被砸了。这个我还问师傅李凯呢，我说师傅，您那车被冰雹砸着了吗？有事没事啊？ 他那车在被砸着的过程当中，他就发微信朋友圈了。啊，这么大的雹子呀，砸得我的车乒乓的响啊。我说你怎么赶得那么寸呢？ 这昨儿个还说今天就是昨天下班之后回去看看车被没被砸。 嗨， 这看完了之后今天这就没上班啊，这是 心疼啊。 说到这个冰雹和这个大雨天气的影响啊，这个昨天理赔呀、报案这些车主的数量是激增。 哎， 昨天中午啊，当记者呢赶到了团结湖朝阳区妇产医院附近，看到3-4辆叉车正跟道路两边清理前天大雨过后被积水浸泡的私家车。私家车被救援叉车抬起来的时候啊，那排气管滴滴答答往下淌水呢。 那肯定的呀， 这车身上还有什么残枝啊、树叶啊，随着那个泥土啊噼里啪啦往下掉。在现场呢，有的车主啊打开汽车的前后车门，用那抹布不断地擦拭着车里的积水，也有车主啊打开汽车前盖清理被积水捡进去的落叶，反正一打开机器盖里边什么都有。 哎，因为风大呀，刮下来好多那个树叶。 对呀，还有车主跟家人和朋友啊一起把这个车啊往那个马路中间推，方便叉车来工作。从路边还没有被拖走的这些私家车和车身上的泥土印记来看啊，前天这儿的积水应该已经没过了车窗底座。 哎，这个上面有印儿。 对，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钟，记者离开现场的时候，还是有20多辆私家车没被清障车拖走呢。被积水浸泡的私家车呢，大多数都是居住在附近小区的居民的汽车。刘先生就回忆说，前天下班之后啊，他就跟往常一样把车停在路边。8点多的时候就听外边是狂风暴雨大作啊，这冰雹也噼噼啪啦的，他就有点担心。说晚上快10点钟的时候，这趁着雨刚小一点，我趟着水下楼看看去呗。 哎呦，那时候积水都快齐了腰了，我一看停我前面那一辆那个 SUV 啊，被水泡都飘起来了。 好家伙， 飘了不要紧，还直接压我车车头上。 哎，他那个车呀，他这个高，所以正好压在这个小车的车头。 这刘先生车呀是一辆普通的小轿车， 嗯， 下雨那天晚上就停在了这个邻居的 SUV 的后边。这个车车头啊左侧被挤压的凹陷，车前盖缝隙里也塞满了积尘和树叶。 哎， 刘先生也跟记者说啊，肯定是冰雹打落的树枝树叶把路边的排水口给堵上了。你说这当时要是有人能来及时清理一下，这车是不是也不至于泡成这样啊？ 当时没人来嘛， 当时呢下成大雨，人都没法走啊，是吧？ 对。 住在附近的于女士说啊，她的车呀这个月这已经是被泡过两回了。 看来她停车那地方有点低洼。 头一回是发生在上个月， 嗯， 那次不严重，发动机没坏， 哎， 送到 4S 店修了两个星期就修好了。 啊，这次呢？ 这前天晚上那积水多呀，这于女士就担心汽车的发动机会不会被泡坏呀？ 嗯， 说这发动机要是坏了，那要修起码得修一个月呀， 这算大修了。 虽然哪怕就是说买了保险吧，能够全额赔付，但是于女士表示啊，你说真要一修修一个月，这修车期间我这出行还是麻烦事儿啊。 没错， 在路边等待清障车的金先生表示无奈。今天晚上10点多钟，他跟朋友在附近的餐馆吃饭， 嗯， 刚吃完饭就发现，哎呦，我这车被积水浸泡了。 好嘛， 金先生说自己从前天晚上就一直开始给拖车公司打电话报拖，可是因为报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嗯， 当天晚上就没能把车拖走， 就得排着队挨个来。 你说这担心了一整宿，嗯，一大早我就过来了，一直等到下午4点多钟，这才排上我。 真够多的。 前天晚上市民玉先生的车呀也停在了团结湖附近的户外， 嗯， 还没来得及把车挪进地库，这冰雹就噼里啪啦下起来了。 好吗？ 昨天上午为了不排队，玉先生早早就来到了北京西北方向的一家保险公司的定损中心。经过人家专业人士的检查啊， 嗯， 这一数，哎呦呵，这车盖上就有50多个坑， 就是那机器盖上， 车顶那就更别数了，反正这定损啊不到6000块钱。玉先生说啊，这种情况那只能是整车重新钣金喷漆。这通俗的说解释一下啊，那就是把那所有砸出来的坑敲平， 嗯， 然后打腻子，然后再喷漆。 对， 虽说是可以走保险吧，但是啊，玉先生仍然认为我这损失太惨重了。 怎么呢？ 因为自己那车是新车 哦， 原厂的漆呀，啊，是高温漆，能使终身 啊， 啊， 你新喷的漆那是会掉的，只有2年的使用寿命，跟原厂带出来那漆不一样。 是， 你说这要是卖了车吧，重新喷漆的车，您一下就会折价5万块钱。 哎，这人家也能够检测出来啊， 能不心疼吗？ 但是这属于这个叫做什么呢？在这个我记得有一个说法，这叫什么不可抗力啊？ 对， 哎，这个现在这个是不是买了全险以后才能有这个保障？ 所以说这么想来想去，车还是停在那个有盖的车库里边还是比较安全的哈。 关键是现在大家不是都具备这样的条件， 对，能有一个露天的停车位，对于很多车主来说这样固定车位已经很不容易了。 哎，我看到很多朋友他们会有一些保护的措施 啊， 比如说有那个车衣呀，哎，甚至说有一些其他的，你像比如说这个有，要是有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能好一点啊？ 车衣能防风树叶，嗯，防水防冰雹，估计还是不行。 那要厚一点的，它怎么着也比没有强。 再套一铁皮壳子， 这玩意儿有点贵。 要不然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互动话题吧。 好， 说说曾经有什么事让您特心疼。 哎，这就跟这些爱车的车主一样哈。 这， 嗯， 您遇着过什么让您心疼的事，让您心疼的人，或者您招什么人心疼过？ 招人心疼， 哎，这也可以呀，啊，对吧？ 这怎么像你们小女孩撒娇的那个感觉？ 哎，还别说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宿舍就有一姑娘， 嗯， 那姑娘啊手脚冰凉， 哎呦呵， 常年手脚冰凉。我们这个因为年龄比她稍大几个月嘛，就特心疼她，捂着她的手的时候就说， 哦， 哎呦你看这小手冰凉。人姑娘振振有词说了一句， 哎， 手凉惹人疼， 惹人疼啊。以后有这些这个需要捂手的姑娘你介绍给我。 嗨，想什么呢？这是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是这个您遇到过什么让您心疼的人心疼的事儿啊， 嗯，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一起和我们来聊聊那些让人心疼的事儿。 哎，这个说到这个让人心疼的事儿啊，有好多，你看家里的孩子啊，肯定都是这个家长特别心疼的。 嗯，哦，是。 哎，这个好多的家庭有了孩子以后，为了这孩子不惜血本雇保姆， 是吧？甚至雇那种月嫂，哎，等等，哎，这个有些这个做这个中介服务的人呐、哎，现在就推出来所谓的叫做菲佣这样的一个形式 啊，这菲佣那不电视剧里菲佣啦，这个电视剧怎么说的、 哎、对，这个咱们可能看到过啊，这个在那些这个有一些地方，他有从菲律宾过来的这个家政人员 啊， 据说是这个能力特别强，而且就是特别能干，然后又不多要钱，还特别的老实啊，等等吧，反正是好处不一而论。所以呢，就有这些中介呢，在这个网上也好，在什么通过各种途径来这个推出这种所谓的菲佣的服务。那么呢，记者发现了这种情况以后，也进行了一些采访和调查啊，联系到了两家所谓的菲佣中介啊，这个接待的人就说了，说我们干了好多年了啊，这个雇主很多，全国各地哪都有。哎，这个说你要找菲佣吗？现在我们这儿就有啊。您今天交钱，明天就能上您家干活去。 是吗？ 啊，记者就说了，您都是什么人呀？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说啊，这个珍妮啊，专科学历，只会说英语和菲律宾语 啊， 不会说中国话。 嗯， 这个从来没来过中国啊，第一次来。但是人家有着13年的工作经验啊，之前在菲律宾呢就专门从事家政工作，干了10年了。还在什么叙利亚干过3年啊，特别的擅长照顾婴儿小孩， 经验丰富、 哎、老人残疾人做饭打扫，这反正家里这些事儿人都能干， 全能。 对，这记者就又问了，说哎呀，说这个工作形式是怎么样呢？说是哪天上班哪天休息啊，这几小时工作制啊？那些人说了，不用，现在这个我们都7×24小时的就全职住您家里头啊，这个全年没休息啊，这个家里做家务带孩子什么都能干、 工作强度也不小。 哎，记者又问了，说你们这个服务员这培训过没有？ 嗯， 工作人员说了，当然了，什么都得培训，什么干家务做饭，还有给他们讲中国国情。 那怎么不会说中国话呀？ 记者就问了，说那他都不会说中国话，你怎么给他讲中国国情啊？ 嗯， 你说那我们用英语给他讲啊，就是不能让他们学会中国话，不能学普通话。 为什么呀？ 对呀、啊，这就纳闷了，为什么不让他们学中国话？ 这不学了中国话之后更好沟通吗？ 对呀，跟客户这直接聊不就完了吗？ 对呀、 啊。但是人家那些所谓的工作人员是振振有词啊，那不行，他们会说中国话了，那就能和外界沟通了 啊， 这心里就服了，就不好好干了 啊。 哎，这个他还跟这记者就是说，你最好，假如你雇了一个菲佣，你最好别让他跟外界去接触。你想，这咱北京这么大，我告诉你，有好多老油条。哎，你跟人一聊就给带坏了，就跟您找中国保姆一个道理。哎，比如你家里找了一小保姆，第一次来北京，你慢慢的教，肯定是又好用又听话。哎，突然有一天，你们家街坊来了一个阿姨，哎，开始跟那小保姆聊天，天天跟他白话，保证你们家小保姆啊，不出1个星期就跟你提出涨工资的事儿。 听着就是遭遇过这种事儿啊、 哎，听着就不靠谱。哎，其实呢，这个根据咱们目前啊国内的相关法律法规，是不允许境外低端劳力到国内打工的。 嗯， 比如像菲佣这种纯粹的劳务输入，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取得工作签证的。哎，这么一家所谓的中介的工作人员在推荐的时候呢，也是暗示了其中有风险。哎，要按照他的说法说，你看咱们干这事儿，这也不犯法，但是也不合法。 他知道， 对雇主和对菲佣都有潜在的危险，毕竟咱们国家的政府还没有开放这个外佣的市场。所以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这种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这个最好是不要惹这个麻烦啊，这个也要注意预防骗子。 对，所以说因为毕竟是这个进入一个家庭当中啊，甚至可能是跟家庭成员朝夕相处的生活，所以说对于这样这个人员的选择呀，建议大家还是一呢不能图新鲜，二不能图便宜，还是选择正规的这样的家政公司啊。这个无论是从业者的这个个人的素质啊、个人的信息啊，包括身体健康安全状况，这都是要持证上岗的，对吧？这也是出于对于家人的健康和安全的一种保护， 别被人忽悠了。 就是啊，这事儿不能赶潮流，这学什么电视剧啊？是吧？家住在丰台区杨桥西里的石先生最近哎捡着一好东西。 什么呀？ 好宝贝，一怪鸟。 怪鸟 啊？怪鸟。 金的是吗？ 对，白的。 白的呀。 白鸟。 那怎么算宝贝呢？ 你看这长得跟麻雀一样，但是浑身通体雪白， 火、啊、 尤其是那眼睛更特殊，红色的。 不，这什么鸟？这是 你见过白麻雀吗？见过红眼睛的白麻雀吗？ 麻雀倒是红眼睛的倒是有啊，白色的还真少见。 稀奇吧，是吧？实际上说啊，这只白色的小鸟啊，是他在小区楼下捡到的。 哦， 前天下午这楼下乘凉呢，哎，忽然就发现有这么小东西。 嗯， 当时啊，有只麻雀带着它飞。 是啊， 这个小鸟啊，小白鸟啊，一不小心就撞到了楼下储物间门上 啊， 撞晕了，咔嚓掉地上了。这石先生赶紧说时迟那时快呀、啊，就接过小鸟啊，把这小鸟给救起来。 嗯， 捡起来一发现，这怎么跟普通麻雀长得不一样啊？ 哦。 这小鸟虽然个头像麻雀，但是通体雪白，只有头顶啊有一点点淡淡的褐斑。 哦， 另外这小鸟的眼睛是红色的，跟普通麻雀也是有明显区别的。 嗯， 人说啊，你说我今年都70多了，我头一回见着这样的鸟啊。 真是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对于小鸟的品种啊，这问问老街坊老邻居也没有人认识。 嗯， 你说它要不是麻雀，它干嘛跟着麻雀飞呀、啊、 看来像是麻雀的孩子。 那不管怎么说啊，这石先生先把小鸟救起来，找点吃食吧。 是啊， 把小鸟啊放在鸟笼里，发现这小鸟不吃鸟食。 嗯， 相反啊，总有一只麻雀飞过来喂它。 哎呦呵，你看， 哎呦，你说这是不是这只小鸟的妈妈呀？ 那要是喂食的话，那也就是妈妈了。 但是你说这小鸟状态越来越差，这石先生看着也着急呀。 怎么办？ 希望能有动物保护组织把小鸟带走。 哦。 记者也看到啊，这只小鸟的喙啊，就那小鸟的鸟 嘴 啊，是嫩黄色。 哎， 嫩黄嫩黄的颜色啊，那这应该是一只幼鸟，还没成年。 嗯， 昨天上午记者也拿着小鸟的照片请教了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秘书长张正旺教授。 教授怎么说啊？ 教授说啊，这是一只白化麻雀。 哦，就是这小麻雀生了白化病的那个。 哎，这是麻雀、哦、只不过就是被白化了的麻雀。 那怎么办呢？ 人家也说啊，这个鸟类的白化现象啊，在自然界当中是时有发生的。 嗯， 这个麻雀呀、喜鹊呀，都有白化个体被发现。 哦， 但你说像这只小麻雀啊，这样全身白化的情况，那还比较少见。 哎， 还存在一定的科研价值呢。 嗯， 这个白化呀，都是由基因改变造成的。就这个研究外界环境对于麻雀的影响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嗯， 他也表示啊，市民啊要是再发现这样稀奇的鸟的时候啊，可以放生，也可以联系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来求助。 哎，这个最好是让它能够恢复健康啊、回到它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去。 之前咱不还有北京的市民啊，这上着班上着班，一伸手发现那个窗户框上停着一只奇奇怪怪的大鸟。 哎， 这又什么金雕又什么隼的，是吧？ 那个是有可能有人养的，然后跑了。 对对，因为咱们这边有山区嘛哈，有可能会飞到市区里来。反正大家这样这个爱鸟的意识啊，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很欣慰。反正遇着这样疑问，咱就问问专家呗，及时跟媒体反映，咱这个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各位专家们一定会给您答疑解惑，并且给您提供最大的帮助。 没错，刚才说到了这个保护环境啊，爱护鸟类，那其实我们也要爱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啊， 要不然心疼啊。 对，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呢，就得多锻炼。 是、 啊，最近比较时尚的那些这个喜欢数码产品的朋友啊，都有一个法宝，这个 法宝是什么法宝啊？ 什么法宝呢？就是戴在手上的一个手环。 啊，科技装备。 哎，对，其实说白了呢，这个手环呢，就是通过这个蓝牙的这个连接，可以连接到你手机上的一个 APP。然后呢，就是说你每天你走多少路，走多少步，哎，这个一打开这个软件，你一查就能查出来。由此呢，哎，有很多朋友就在这个朋友圈里啊，还形成了一种叫什么？他们叫这个叫组啊，还是叫队啊，是怎么着的？ 干嘛呀？ 哎，比如说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都在这儿，这个每天都在秀自己走了多少多少步 啊，那就像建个群一样。 哎，你1万步，我2万步，他3万步，反正这个记录啊总是在被突破。 哎呦呵， 哎，结果呢，那个有一个这个朋友他就发现了，说我看这朋友圈里这个记录有点越来越邪性啊。 怎么个邪性法？ 这个比如说吧，说你看这1万步。每天走1万步，这个差不多啊，这不算多。哎，走有人走15000步，这就不少。说还有人走2万步啊， 是我不玩这玩意儿没概念呢。 越来越高啊，怎么有人每天走3万步、5万步？ 这是要去哪儿啊？这是 就是他干嘛去了？这、 啊、 是吧？这就天天说，就是有些这个记录就不像是他走路走出来的， 嗯， 怎么觉着有点这作弊的嫌疑呀、啊？哎，这个我估计这位也是心特别细啊，就把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大伙儿那个就给 聊出来了，聊出来以后还真有这个认真的人呐，就打电话咨询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科技公司的啊，这叫什么网络上的负责安全的保障的这些技术人员。这技术人员就说了，这有可能啊，是通过这个黑客软件对手环进行了破解。 有人动过手脚。 按理说呢，就是作为一般的使用者，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修改那个数据的。这个只有它的生产厂商啊，可能有这种权限。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可能有这种权限。那么作为普通人，你想把自己手环那个记录改了呢？这个就得使用点所谓的非常手段了啊！技术人员说这个并不是特别的复杂啊，这个只要你有这个东西，有这个软件，你就可以。那么现场还演示了一下破解的方法。那么通过软件的修改之后，这个采访的这个人记者的手上戴着手环啊，就开始不停的在那震动，因为那个普通的手环只有在你达到了这个你锻炼的目标，你设定好的那个目标以后，它才会震动。结果呢，就这个老震动，那然后这记者一看，得这数据就改的挺高的。这个人家技术人员解释了，说手环和手机啊，这个对应起来它是比较复杂的， 是 需要身份验证。但是手环它是通过蓝牙的接口和这个手机来进行连接的。它这个蓝牙接口的单元呢，设计的时候这个有一个非常不容易发现的漏洞。 还有漏洞。 通过这个漏洞呢，黑客就可以绕过你自己的手机。来去接管你的手环，只要是手机装有蓝牙，然后呢不经过配对校验，就可以和手环连接。因为咱们自己用的时候，那个手环要跟你自己的手机要经过校验，经过配对才能够连接。按理论上说，其他人的手机是不能连接的。 是啊，这配对不都一对一的吗？ 但是我就不明白了，这黑客他要改这个手环有什么意义呢？给你改一个高记录，对他有什么好处？ 就问问专家呗。 对，人家专家就说了，说这样吧，说这个一个用户的手环不要这个随意的，就是轻易的这个啊，你就把它扔在外边啊，或者和别人的手机离得太近了啊，这样呢，如果被黑客这个随意的读取、修改，这个甚至说随意控制，就有可能造成你的用户信息的泄露。 是， 了解用户的生活习惯，了解了你的生活习惯，了解了你的消费习惯，人家就可能针对你来进行持续的骚扰。 这听起来就像原来我们看那些科幻电影一样啊，这某行业巨头，这个弄那个什么家用的智能电器呀、智能手机呀什么里边植入那种人类毁灭的信， 来控制你。 科幻片说科幻片的事儿啊，不过现在科技确实是越来越发达。 总而言之，你手里拿着一个你自己的东西，老被别人控制了，你说你烦不烦？ 就我们的生活真的跟这些科技产品啊越来越紧密的连接了， 没错。 所以这里边可能在给我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确实涉及到了我们个人隐私的这个保护的这样方面的问题。 对， 所以说，还是这句话，这个大家好奇心都比较强啊，愿意尝试新鲜事物。 他这里边没有说啊，这个应该咨询一下这个技术人员有没有防御的措施啊？ 不买不带呀。 这个还是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反正我看这个好多人买这个东西，更多是意义在于像刷分一样，好像刷出来这分数特有面子一样。 关键是您得真正的锻炼哈，这作弊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啊，这捞点干的。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和大家说的互动话题啊，一起来聊，我们说这个曾经那些让您发生过心疼的事儿啊，心疼的人。张小辉说，我这人心宽，不记事儿。所以那些让我心痛的事儿，那肯定有，但是我都忘了。 心痛和心疼是不是还有点距离？ 这个心痛啊程度就比较严重了， 是吧？ 心疼吧，这里边甚至还可能有点开玩笑的意味呢。 这心疼的话呢，可能对这个东西物件 啊 比较多一些， 程度没有那么严重哈。 是小孩啊 啊， 但是心痛这事儿吧，就往往是 由于某些人造成的 啊。娟子1955说， 嗯， 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啊，我特别心疼那些家境困难但是仍然努力学习的学生。 你看看， 看他们不吃午饭呢，我就给他们带饭，给他们送纸笔，鼓励他们坚持学下去。 多好的老师， 这是一位好老师啊。嗯，这位朋友铁马声音屋啊，这话题好啊。今天微博上某人气歌手又哭了。 嗯， 我特心疼他，我特意去点了个赞。 哎，这好嘛，您点个赞他就不哭了。 蓝宝平说啊，刚上学的时候我的电子琴的琴音不准了。 嗯， 我特别心疼，我现在还记得型号 MK-920。 那个不准了，这个电子琴是不是也能调一调啊？ 这 我还真不知道啊。 这我确实不太懂。 钢琴我知道可以调 啊。 调试以后它那音准就准了。 专门调音师。 电子琴是不是也有这功能？这还真不太清楚。 这个实在人说啊， 嗯， 让我心疼的事儿啊，还是搬家的时候。 哦， 不得不丢弃一些自己上学时候写的作文和考卷。 嗨， 啊， 真是爱学习的好孩子。 不过真的啊，每次搬家呀， 嗯， 收拾屋啊， 嗯， 说怎么样提高生活品质，就扔东西啊。 哎，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舍弃一些东西的时候，哎呀，心疼啊。 你这个都讲的叫什么断舍离 啊， 是吧？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说真跟那儿摆着吧， 哎， 我真是使不上，就在那儿占地方落灰啊，等着攒灰。 嗯， 您说真要是把它扔了吧，还真有点心疼。 不是好多小孩都有一个小木箱吗？ 啊， 哎，尤其是小姑娘把那个童年的好多记忆都给封存在那个小木箱里，然后放到阁楼上什么之类的。 啊， 哎，这个若干年后啊，这自己 箱子越攒越多， 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哈，啊，这个被孩子发现了，从阁楼上把箱子拿出来，发现里边哎有一个游戏棋，这么一下棋，结果就发大水了。这怎么是一电影？ 您这小说看多了。 勇敢者的游戏。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那些让您心疼的事儿啊。 嗯， 这个大家都可以开动您的脑筋啊，我们仔细回忆一下，曾经发生过哪些让您觉得心疼的事儿？ 哎， 有什么东西您特心疼？什么人让您特心疼？都欢迎大家给我们讲讲故事。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心疼的事儿啊。 嗯，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事儿真是让人心疼。 怎么呢？ 你说啊，在永定路一个小区，一酒瓶从天而降 啊， 一下就砸中了楼下散步的姑娘的后脖梗子。 好家伙。 记者今天获悉啊，家住在高楼内的男子张某因为高空抛物导致人受伤， 哎， 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刑拘。 嗯， 7月18号晚上7点多钟，这姑娘小韩啊跟母亲正在小区里散步乘凉呢，美滋滋挺高兴啊，走着走着突然就听见一个瓶子啊，啤酒瓶子从天而降，一下就砸在了她的后脖子上。 这多疼啊， 顿时是鲜血直流啊。民警勘察现场之后分析啊，母女俩散步的小路啊距离住宅楼有一定距离。 嗯， 所以啊这酒瓶啊只可能是被人从高处扔下来的。 嗯，这个是故意的还是用力的往外扔的？ 那得先找找这酒瓶子是从谁那儿掉下来的。 嗯， 最终啊在破碎的酒瓶的那个瓶口处查到了蛛丝马迹。 哦， 这动用了科技手段啊。 嗯， 不知道是查指纹还查什么玩意儿。 哎， 反正通过鉴定啊锁定了男子张某。 嗯，就是在这楼上的。 8月3号，民警啊在大兴区一个旅店内将张某抓获。 哦， 原来案发当晚啊，张某因为饮酒过多，将含有半瓶啤酒的酒瓶啊顺窗户就扔出去了。 好家伙， 没想到就砸在了散步的女孩身上。 嗯， 在酒醒之后啊，张某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赶紧收拾好东西就跑到大兴去躲避风头去了。 哎，这叫肇事逃逸。 嗯，不过这事儿确实挺危险的。你说这砸后脖梗子上砸的鲜血直流，这万一要是砸脑袋上，你说砸坏了神经的，这哎也不敢想啊，是吧？ 哎，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嗯， 这个自己不要做这种事情。那么在高层建筑这个底下行走的时候呢，自己也要多加小心。 别说故意往这个楼下扔啤酒瓶子了啊。 嗯， 就是您不故意的什么这西瓜皮呀，啊，什么那些垃圾呀，啊，什么那个口香糖什么这些东西啊， 哎， 咱不能高空抛物，很危险的。而且大家伙如果喜欢啊，有这样生活习惯，在阳台上愿意挂个什么衣服挂啊，摆两盆花啊什么的，在这个大风天啊，天气不太稳定的时候，您得看好了自己家这些东西，别给咱自己惹麻烦，是不是？也别给别人添麻烦。 哎，有一位司机是给领导开车的啊，这个职业呢，往往都挺被人羡慕的。开小车。但是啊，这位姓张的司机呢，却因为按照所谓领导的这个所谓的指示啊，在给工地结账的时候要求供应商虚开发票，这么几次下来呢，虚开出来的发票金额竟达到了330万元。 哎呦，胆子够大呀！ 哎，随着他的这个所谓的领导因为贪污罪、虚开发票罪被判刑之后呢，这张司机也因为贪污罪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可能这个张司机还有点不太这个理解啊，这个他对这个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呢，说是这个我就是一司机，我是就是他让我干的，我自己这虽然这个事情我是我做的，但是我怎么也就有了贪污罪了呢？ 啊， 这个我都是听从安排呀，这个是不是我就可以？不是贪污罪、啊， 还觉得自己冤枉呢。 哎，所以呢，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呢，还是有这样的这个量刑的这种这个规定的。对，说这个供应商呢，把这个虚开的发票交给了他，他呢拿着这些发票找到领导签字，然后呢再从一家财务公司去兑取支票，再交给这些供应商。哎，由他们呢把通过虚开发票领出的工程款再交给他那个领导。这中间的一系列的事儿都是这个张司机在办的，所以说呢，他呢，这个虽然说这个是奉命行事，但同样和他的这个所谓的领导一样，也是这个贪污罪行的一个执行者。 对，我估计啊，这一开始可能也是觉得这个天塌了，有个大的在那顶着呢，是吧？自己这个脑子一热啊，这个防范的意识和这个法律意识啊，就淡漠了。 即便是这钱没装到你兜里，但是。这个过程你参与了，而且这个啊，这个做了很多具体的这个事情。 对，这行为哈、啊、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所以说还是这句话啊，这个有的时候大家的法律意识真的不能太淡漠啊。 哎， 哎呀，这上火呀，着急呀，这在里边反省吧。学生啊，冒名向学院的教职工发邮件去诋毁老师。老师不堪邮件当中的负面评价和侮辱性词汇，认为名誉权受到侵犯，将学生告到了法院。最近呢，北京市一中院作出二审判定，认定学生构成了对老师的名誉侵犯。 这个是叫造谣、污蔑、诋毁。 哎，张青啊，是北京某名牌大学艺术学院的副教授。林涵啊，是这个学院的毕业生。从2014年开始，林涵多次通过这个张青的电子邮箱，向艺术学院的34名教师散发啊题为致某大学教师的公开信，对张青恐吓行为的答复一文。这学生林涵啊，在文中对张青的师德、教学水平、个人品行以及生活作风啊，全方位的进行了负面评价。指出张青啊有涉嫌汇标、串标、受贿、诈骗以及挪用公款的可能，并且还使用了什么变态呀、半死不活啊、撒泼耍流氓这些侮辱性的词汇。 哎，这个是把这个老师的邮箱给应该是黑了 啊， 然后通过这老师自己的邮箱去散播这些自己负面的这些东西。 反正一中院就认定啊，林涵呢以侮辱诽谤的方式，在张青工作生活的范围内损害了张青的名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张青社会评价的降低，构成了对张青名誉侵权。最终呢，一中院维持了一审审判，判决林涵停止侵害张青名誉权的行为，就此事呢赔礼道歉，并且赔偿张青公证费201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块。 就是说法律上是不能儿戏的，可能你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一些情绪，但是要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用这种这个叫做违法的方式来去表达自己的意愿。 这学历上拿到毕业证了，人品上好像还差挺远呢。 最后还有一个人品差的啊，这个7月1号，杨先生向海淀分局西三旗派出所报案，说6月28号晚上，他和一个朋友白先生到一家 KTV 唱歌，中间呢，这个叫来白先生的朋友马某一起唱歌， 午夜十二点左右，马某陪同杨先生一起去结账，然后扶着他回到房间继续喝酒唱歌。可是第二天上午，他一觉醒来，发现兜里的银行卡没了，卡里的5000元钱当然也没了。 这是被偷了呀！ 哎，对，案发后马某和白某都是不知去向啊。民警呢，在当天啊，这个白某白先生叫马先生来唱歌的时候，这个就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呢，去写了一个啊号码，曾发过一条有写有 KTV 地址的短信。那么通过这个短信找到了机主，哎，最后把两个人呢是这个7月22号抓捕归案了。 嗯， 哎，这个原来呢是事发当晚，这个杨先生取钱的时候输密码没遮掩， 哦， 姓马的。